冰川们说话电台，该比得用法展示频道，人在有林英龙报告新闻。李向荣总理透露，将在六月初进行内阁改组。李总理在亚细安美国特别峰会结束后，接受随行媒体访问，被问到何时会改组内阁的时候讲，已经在着手处理内阁调整事宜。本地的国统疫症病例不断激增，今年至今的累计病例已经达到8000多起，超越去年前年5258起的病例总数。永续发展与环境部政务部长陈国民指出，目前国统疫症病例没对我国的医疗系统造成显著负担，但的病例不断上升，给呼吁国人提高警惕，积极灭门，尤其下个月将进入国统疫症高发期。本地的官方单日新病例飞跌到4000起以下，报3383起，昨天没新增死亡病例。卫生部名参的数据显示，每组病例传播率每公到1.42。第二轮社区发展理事会联理教育权推出3天以来，已经有超过55万户本地家庭两次。防止网络诈骗跨部门委员会推出天子商业平台交易安全评级，为主要的天商平台的防诈骗措施进行评分，以减少天子交易相关的诈骗案件。今年是微衰节，不少寺庙纷纷在意的祖物祭盼发通。光明山普国禅师今年复盼3步1拜发通，并且开放让6500人参与，反应热烈。由于一次只开放两路起票，光明山区区参与人群与人强的群众极多，不善于使用网络的人众者也不准在不需要起票的情况下直接前来试验参与3步1拜。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我国运动队出战数日取得4金2银，中6面奖牌。我国游泳选手岩本雅川男子40100米自由泳接力赛中夺冠，但是因为犯规，结果比赛成绩批判无效。田径赛事昨天登场，我国短跑5项双地时隔7年后再次在5至200米短跑项目夺冠，并且刷新我国的全国纪录。另外无数对再传赤报昨天勇夺2面金牌同1面银牌，无数对至今已经拿下2金2银同1铜，创下在历届冬运会中的最佳出场表现。新闻报告完毕。